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徐芳和张道也没吃多少东西，肚子里全是火了。等吃完饭，把酒宴撤下，徐芳和张道爷到了耳房里头眯了一觉。等一觉醒来，晌午就过了，徐芳睡不着了，就单等这几个探信的。时间不大，探视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，都是一句话：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说这么一句话，徐芳这心咯噔一声。敢打听信儿的人呢，就有一个没回来。这人姓李，叫李七，就等他的了。徐芳就失望了，甭问那位回来也是空虚白回。哪知道这个李七呀，从外边下了马，手里提着马鞭子，大步流星进了后屋。庄主爷，哎呀，庄主爷，庄主爷，我可打探出消息来了。这一句话大厅里就活跃起来了。徐芳一蹦多高啊，过来把李七拉住了，说在哪呢？燕王千岁有消息了。有，有。徐将军您甭着急，听我慢慢跟您说。哎呀，我呀负责奔西面去，一口气我骑着马呀出去40多里地，结果一打听谁也没看见，我就失望了。到中午的时候我就想着回来，又一琢磨再往前溜达溜达，万里有个一能打听着下落呢，故此又往西边走了10里地。嘿，我正好路过一座庙叫报恩寺，听小和尚告诉我，昨天他们在山涧里头找着一辆车，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了，据调查了解，可能车速太快，跌落到山涧里头，牲口都摔死了，人还没死。后来啊，这小和尚报告方丈了，还是出家人心好，命人抬着软床到那块，把这3个人全都抬到报恩寺，老方丈亲自给调治，据说都保住性命了。啊，都在报恩寺呢。徐芳一听，这心呼啦一下开了2扇门呢，样样事儿全对上号了，证明这个消息可靠。徐芳在兜里一伸手，拿出10两银子来。我，你叫李七呀？是，妥了，这10两全归你了，给你点奖赏。别别别，这是我应尽之责，拿着。不不不，下次我也不敢要，这么办吧，你要不敢要这么多，给你5两，我再留下5两。大伙一听，这什么玩意儿，这是，把李七也逗笑了。于廷玉说，拿着吧，徐将军的赏。其实徐芳开玩笑，能留下吗？把10两银子给了李七。李七千恩万谢，说这么办，要上报恩寺我给领道，我去找那小和尚去，我们都熟悉。其实一提报恩寺，于廷玉说，不用你去，我跟那块的方丈不分彼此，到那块就把燕王给接回来了。徐芳就问，报恩寺的方丈跟您挺熟，太熟了，不但跟我熟，跟你还特熟呢。徐芳， 你知道这老和尚是谁吗？啊，谁呀？就是想当年的颍州王刘福通。他不提刘福通便罢，一提刘福通，徐芳当时惊呆了，脑子里唰啦一转个，数年前的事儿全想起来了。在大前文书咱们说过，刘福通哥俩，大哥叫刘福生，他叫刘福通，大哥自立为大姚王，他自立为颍州王，那在长江流域的活动量相当之大呀。因为他们手下的弟兄头上都裹着红巾，故此也叫红巾军，杀官夺府，揭竿而起，专门反对大元。后来跟朱元璋发生摩擦了，咱们曾经说过，张家庄徐芳出事，就这小矬子刚跟老师那学员徒毕业，正好遇上颍州大王刘福生。由于彼此误会，徐芳发了一镖，这一枣核镖打到刘福生眼睛里了，结果刘福生为死而丧命。他兄弟刘福通为了给哥哥报仇雪恨，在乱石山千佛寺摆下十王兴隆会，请朱元璋去赴会。朱元璋为了防备恐怕遭人暗算，带了俩人，一个是剑侠乌珍，一个是小矬子徐芳。结果君臣三人被困乱石山，朱穆英出世一对金锤锤震乱石山，常玉春一声炸山口，枪挑铁花车，在那儿救了驾，把这刘福通生擒活拿。朱元璋有好生之德，不但没追究刘福通的责任，相反给他绑绳解开，百般安慰，不计前仇。为此刘福通深受感动，给朱元璋磕仨头，口口声声要报恩，说我呀枉配人皮，尘世上没有我姓刘的这号，从今以后我要落法为僧。哎，这刘福通说话真算数，打那一口气把头发剃了。身为三宝弟子，出家在什么地方呢？一开始没有庙门，到处化缘当流浪僧，以后就在这地方站住脚了。自己手边有点积蓄，再化点缘，修了一座报恩寺。给谁报恩呢？就是给朱元璋报恩。朱元璋不把我放了，我没有今天。打那以后，尘世上就很少提他的名字，就似乎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。实则不然，刘福通活得挺硬实挺硬实的，武功根本没扔下。他跟于廷玉是莫逆的好朋友，于廷玉还是他庙上的大香主，每逢年节，哎，都到这儿来募捐捐款，给送一些祭品。没事儿，两个人还下下棋，还谈天论地，谈谈武功，很合得来。今天李七一说这个事儿，于廷玉高兴了，大包大揽。刘福通跟我不分彼此，到那儿一句话全完事儿。快点吧，咱马上起身赶奔报恩寺。徐芳不那么想的，徐芳本来挺高兴，一听刘福通这仨字儿，心情讶异，低头不语。于廷玉就问了徐芳，你怎么了？你应当高兴。我高兴个屁，哎呀，咋那么倒霉呀？虽然是过去的事儿了，我觉这刘福通跟我完不了啊，我们俩是针尖对麦芒啊。如今我有求于他，他能不能拿把呀？哎，你放心，过去的事还提什么？刘福通过去是一家反王，如今是三宝弟子，事隔多年，谁还能计较老账啊？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但愿如此。刘普通要是正人君子，那我是求之不得。不过我总觉得这玩意儿差点，这么办行不行？去也可以，我先别露面，明跟他谈，听听他的口风。要不然我们俩冷不丁一见面，事出突然，他再引起反感，明明好事变成坏事了。您看我说的有理没？ 张道爷一听，对，徐芳所料极是啊。有道是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。他贸然的一登门，万一刘普通想起当年的事儿，一有反感，这事儿麻烦了。既然你跟他不错，透透他的话，他要不计前仇，那不更好吗？哪怕让徐芳给他赔赔礼、认认罪，我们高高兴兴把燕王接回来，一天云彩就满散了。好吧，于廷玉点头。既然投到自己门下，自己就得大包大揽。张道爷那么高的身份，不便跟随，张道爷就留到朱林庄听信。徐芳呢，仍然使用老办法，化妆成个小书童，跟着于廷玉赶奔报恩寺。路上咱没话，眨眼之间他们离开村庄，李七眼路直到报恩寺。徐芳头眼一看，哎呦，这庙可够大的，背后靠着一座小山坡，青山叠翠，风景如画，庙门对着大道，来往的行人车辆是必经之路。离着庙不远是个小村庄，还有酒饭茶馆，看来还有个小集市，经常有人在这做买卖，也不那么荒凉。一看这座大庙，三道山门完全涂着红色黄绿琉璃瓦的顶子，门闭着，上的都是兽面雕着金环，正中央的大匾写着报恩寺三个字。李七站住，就这儿。嗯，于廷玉告诉徐芳，你不要着急啊，也不要言语，你看我的。啪啪啪叩打庙门，时间不大，脚门开了，出来两个小和尚，这两个人脑瓜剃得锃明刷亮，双掌合十大问讯，阿弥陀佛，我哎呦，于施主，善哉善哉，您怎么高兴上这儿来了啊？我想你师父了，到这儿来看看。老方丈在吗？在，我们这儿来了几个病人，哎呀，我们老方丈忙坏了，日夜在旁边守候着，给这几个人治伤呢。徐芳一听，心里的高兴啊，看来这消息更确切了，一点错也没有了。但愿刘福通，你是度量大一点，哎，这事儿就好办得多得多了。这时候呢，于廷玉说话了，小师父，劳你们金身大驾给我送个信儿，我要见见你家方丈。哎呀，您还是外人吗？赶紧往里请吧。说话之间，众人进了庙，有人把角门关闭，直到了后院，小和尚先聊聊进了屋的，时间不大，就见里边晃动身躯走出一位胖大的僧人。徐芳都认不出了，一点都不像刘福通了，就是这个脸面，那个鼻子，那个脸，那个眉毛，那个眼儿，你仔细看还能辨认出来，不然的话走在街上干脆不认得了。就见刘福通满身僧衣啊，手里拿着素珠，红光满面，鬓发洁白，迈步来到于廷玉面前。于施主，您怎么来了？老方丈，我来看你了。哎呀，咱们老弟老兄的，你还老来看我，赶紧屋里边请。不，这屋我听说来了几个病人啊。那对呀，你听谁说？我听别人说的。我打算到这看看怎么样。哎呀，一个病人看什么？不，我有点事儿，能否让我看一眼？ 看看吧。刘福通往里相让，小矬子也跟着挑帘笼进了屋了。徐芳等到屋一看呢，好像被蹦起来。什么原因呢？这屋里头有三张病床。徐芳看得很清，靠边上这张正是燕王朱棣。燕王啊没啥变化，比那死人呢多少多一口气儿。看那个胸口呼嗒呼嗒的，脸色非常难看。第二个是朱深朱永杰，但这朱深可变样了，腿跟胳膊都打着绷带，这脑袋好像流斗，臃肿高大呀，看这样摔的都不成人形了。第三个就是老头杜坤，杜坤更惨，一只胳膊一条腿没了，截肢给截下去了。这玩意儿刚分手才多长时间，就这么大变化，徐芳能不吃惊吗？一瞅这仨人都跟死人差不多少，提鼻子一闻，满屋里都是煎药的药味儿。有几个小和尚穿的挺干净，在这服侍着。徐芳真想蹦起来问问经过，又一想慢着，我是化妆而来呀，现在不是我说话的时候。哎呀，真急死我也！仗着他个小，又在于廷玉身后，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。于廷玉也是一皱眉，挨张病床看了看，二话没说，刘福通往外相让，这才来到客室。到了这屋了，分宾主落座，徐芳站到于廷玉身后。刘福通就问于施主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天您突然驾到，有事儿吗？于廷玉一笑啊，老方丈，听真人不说假话，为什么我先要进病房去看看，我就为三人而来。哦，您跟这三个人熟悉，太熟了。请问老方丈，你知道这仨人是谁吗？ 这我不清楚， 我就知道他们是从山上滚落下来的，自从抬到我的庙里的人事不省，谁也没说过话，我上哪里知道。哎呀，老方丈啊，我告诉你吧，靠着井边上那位年纪比较轻的，那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千岁朱棣。挨着他那个是朱元璋没出五服的弟兄，叫朱深。那老头缺胳膊少腿那位，就是明凤山的老寨主巡山叟杜坤。于廷玉把这话刚说完了，就见刘福通双眉倒竖，站起身躯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呀，善哉！若非于施主提醒，老僧我一个都不认识。哦，这当中还有燕王千岁，可不是吗？这一点儿都不带错的。于廷玉接着又说，老方丈，您真是出家之人，佛光普照，大慈大悲，要不是您手下的弟子发现，这三个人谁都活不了。您看看，您还能派人抬到报恩寺，您还精心在这给护理治疗，真是大慈大悲呀。这三个人保住命，我相信连他的家属，在文武群臣当兵的弟兄，没有一个不感激您的。这是我们出家人的本分，何须要报答呀？于施主， 那么这个消息你是听谁说的呢？这老方呐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我在大明也做过官，能没有几个朋友吗？别看我在朱连庄耳目比较灵通，有人早把这消息告诉我了。哦，那就好。那么请问于师叔，你除了看看这几个人之外还有别的事吗？还有点。老方丈，我想问问您，那么给这三个人治好了之后，您打算怎么处理呢？是把他们送回太平府啊，还是怎么地呢？我打算问问，如果庙上忙，不如把这仨人就交给我，带到我们朱林庄，我替您把他们打发了。于师主不必了，你要不提这三个人是谁，我给他们治好了分文不取，问明住址，让他们的家属来接人来。如果不用接，自己能走，我就把他们开门一放，爱上哪上哪去。可是经理方才这么一提醒，我这才知道里边有朱元璋的儿子，老僧就改变了主意。我打算给他们治好之后，套一辆车送往南京，交给洪武万岁叫他发落。呀哈，于廷坏了，交给朱元璋还好得了吗？老方丈，那你这又何必呢？为什么把他送到南京呢？哎呀，于师主，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？这个朱棣是个什么人你清楚不清楚？他是国家的叛臣，朱家的逆子，父母的恩情得有多大？他不但不报恩，相反领兵带队以子伐父，简直是乱了伦了。这种事情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，老僧最恨这种人。再者一说，朱元璋对我有好处啊，我为什么修报恩寺？就是报朱元璋不杀之恩，因此我更要把这朱棣送到南京，以尽老僧我一份报恩之心。小矬子徐芳在旁边一听，一拨了脑袋。徐芳一听坏了，我不出我所料，这事儿遇上麻烦了，有心说话，认为还不是自己插话的时候，把他急得嗓子眼直刺痒，在后边直咳嗽，直出这个劲儿。于廷玉也上了火了，廖威思索片刻，老方丈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你看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我认为朱棣这个人还不错，当然喽，从表面上说，儿子打爹大逆不孝，反对大明属于乱臣择子，这是不假，但他得总有个原因吧，盐从哪咸，醋在哪酸，万事都得有个根本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据我所知，朱棣是被迫无奈呀。老方丈，你比我聪明得多，当初你是一路的反王，经历多见得广，人情道理比我透。那么请问，孟子说过这样的话，说君不正臣不忠，臣投外国，父不正子不孝，各奔他乡。于廷玉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刘辅通把眼睛一瞪，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领航新征程》，王小岭作词，谢振强作曲，李明言、余奎志、董媛媛等演唱。